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被爱，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啊！好嘅文学作品咧，绝对系经得起时间嘅考验啊！正如今晚我哋要介绍嘅呢一部短篇嘅作品咧，已经有134年嘅历史啦，但系咧今日再读咧，仍然咧可以有好多嘅得着噶。 系啊，你讲紧嘅咧就系19世纪末嘅法国作家莫泊桑嘅小说啦。我哋今日咧就会同大家咧细读佢最出名嘅，我谂都真系最出名嘅一个短篇。好嘅作品唔单止经得起时间考验啊，经得起篇幅嘅考验，唔使长噶。呢篇短篇咧被无数嘅人讨论过啦、阅读过啦，大家就算未睇。睇过佢嘅原文，可能都听过佢嘅故事大纲。题目就好简单嘅咧，就系、是、叫做项链，即系我哋广东话讲嘅一条颈链啦。咁一条颈链会引发出乜嘢嘅故事？可以喺短短嘅篇幅之间咧，引嚟大家咁多嘅思考咧。今日咧，我哋就会试下从唔同嘅角度啦，文学嘅角度啦，或者系中国嘅角度啦，去睇下呢一篇小说点解一方面咧代表住一个短篇小说。艺术嘅精品嘅高度啦，另一方面咧，亦都系代表住法国嘅呢一个写实主义嘅小说作品嘅一个好高嘅水平嘅。咁大家都知道啦，莫泊桑咧，佢系好得到同期嘅一啲法国大文豪前辈啊，好似《包华利夫人》嘅作者福楼拜啦，好大嘅家长同埋欣赏嘅。佢哋都相信小说咧系要写实，写实主义、现实主义，我哋都听过好多啦，吓 realism。咁但係其实写乜嘢实呢？写实系乜嘢意思呢？真实系乜嘢嚟嘅呢？明明小说系虚构嘅古仔嚟㗎喎，点解我哋会觉得睇呢篇小说嘅时候你会感到无比嘅真实呢？而写实系点样写出嚟嘅呢？咁今日我哋都可以一起倾下嘅。 咁啊，莫泊桑被誉为系呢个短篇小说巨匠或者系短篇小说之王啦，同之前我哋介绍嘅薛科夫啦，或者另外一位作家咧，欧亨利咧，并称为呢个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而且咧喺今次我哋会介绍嘅莫泊桑，佢嘅作品咧，短篇小说嘅文学成就系最高。 是啊，咁莫泊桑嘅短篇小说佢成就之高，如果大家睇过嘅话咧，都会知道啦，就系话好精准、好锋利嘅。另一方面咧，亦都有好多令人回味嘅金句啦。我有一次记得有人问莫泊桑，点解你咁中意喺巴黎铁塔顶嗰度食午餐咧？咁样咧，系咪好中意巴黎铁塔啊？佢嘅答案都几经典噶吓，佢就话绝对唔系，我最憎巴黎铁塔噶啦。不过呢个系全巴黎唯一可以唔使见到巴黎铁塔嘅地方啊！呢一啲金句式嘅好机智嘅回答咧，可以说明到莫泊桑就系点样用好少嘅语言捉紧住读者啦，或者系观众嘅情绪。今次嘅项链都系，其实项链我就唔怕穿桥啦，因为咧佢可以话好简单，可能大家亦都会听过啦呢个故事嘅大纲啦，佢最精妙嘅地方可能都唔系嗰个桥段，而系佢喺开展铺展呢一个短篇故事嘅时候，嗰一啲嘅细节咧，点样喺我哋回味之后咧，会反映到一啲人自己好内心嘅人性啦，或者系我哋从来冇咁样谂过嘅道理嘅。故事好简单啦，就系、是、有一个女人因为虚荣向朋友借咗一条钻石链，参加咗一个舞会。呢条钻石链咧就令佢喺舞会上面大。系出风头，好可惜咧。佢翻到屋企嘅时候，发现条颈链唔见咗。咁呢个虚荣嘅女人啊，为咗赔偿呢一条颈链咧，付出咗10年嘅艰辛，将好地地嘅生活咧变得非常之辛苦。喺10年之后咧，终于咧就还清晒呢啲债务啦。咁然后咧就遇翻见当年借项链俾佢嘅主人。咁而喺佢呢个主人嘅身上咧，佢知道咗。啊！佢原来当年借俾佢嗰条钻石项链咧系假嘅，换言之呢10年嘅艰辛咧亦都系唔需要嘅。 咁故事就喺呢一度结束咗啦。究竟写咗啲咩实呢？如果我哋话呢个短篇小说好写实，首先嚟讲啦，呢个写实主义嘅小说呢，就系多去讲客观嘅真实。即系话我哋行到去故事里面讲嗰个客厅呢，好似真系身处咗嗰个客厅咁啦。或者系对于呢个女主人公嘅生活呢嘅细节呢，都好似如在目前咁睇到。咁呢种嘅真实呢，就多于去钻探佢内心去諗乜嘢呀，或者一啲主观嘅想象嘅浪漫嘅比喻呢，会比较少嘅。写实主义就讲外在客观嘅真实，好多清楚嘅细节可以睇到。咁所以头先我虽然讲咗个故事大纲啦，但如果大家未睇嘅话呢，都无损你去睇呢一篇项链嘅乐趣嘅。因为呢，我哋真係要睇嘅呢，其实就係呢啲如在目前嘅细节。譬如佢点样去介绍呢个女主角出场呢，佢就话佢其实系一个中低级嘅公务员文员嘅妻子啦。咁但係呢，原来当时巴黎嘅一个文员嘅生活都唔错㗎喇，有一个几好嘅屋企啦，客厅亦都有布置，咁三餐就唔会担心嘅。但係呢，好可惜呢个女主角呢，就觉得自己呢一生出嚟就系为一切精美而豪华嘅事物而生嘅。所以佢就会觉得好痛苦啦，屋企嘅嘢唔够精美同豪华啦，咁佢觉得间屋咧就好似好寒酸咁啦，个墙壁又好粗糙啊，家具咧就好陈旧，自己啲衣料啦睇落好庸俗啊，啲颜色样样嘢都令佢好难过。咁如果呢啲嘢咧发生喺另一个妇人身上咧，咁就可能冇乜所谓，但系咧佢就系成日都非常之伤心懊恼。点样懊恼都好啦，其实佢有一个小嘅女佣咧照顾佢嘅起居生活嘅，但系佢一见到呢个女佣咧就更加伤心，觉得咧自己连呢个女佣咧都唔系好体面，因为佢想嘅咧就系一啲穿戴制服好整齐嘅仆人啦。咁然之后咧就幻想屋企里边有好多个接待室啊，有一啲好靓嘅东方买翻嚟嘅丝绸嘅布幕啊，咁然后有青铜嘅高脚灯啦，有一啲好高嘅侍应生咧喺度待命，然后有一个嗰啲火炉咧就令到啲工人都昏昏欲睡，客厅外边又有客厅啊，无数嘅瓷器。好精美嘅家具，呢啲嘅光景不断去描写，咁然后呢读者其实喺呢度呢都会睇到个落差。本来一个人安安分分嘅生活系几好㗎，咁但係呢当佢心里面有一个咁华丽嘅想象呢，你再望返自己嘅屋企呢，就每样嘢呢都令佢好苦恼啦。莫泊桑嘅小说就系喺呢啲细节呢就去带到你好快就进入咗女主角嘅生活嘅层面啦。我哋都可以睇到啦，亦都另一个写实小说嘅特色呢，就是往往都是发生在一些中产阶级身上的。什么是最真实呢？那我们原来发现呢，就是极上层的贵族阶级啦，帝王将相的世界呢，我们一般人很少体会到的。所以那个真实感呢比较少。那另外呢，极底层的挣扎痛苦呢，可能有时太过戏剧性啦，亦都不是一般人日常生活会碰到的。唯独是可能我和秋婷你啲啦，即是中游的可怜的小 公務員，我都 是 低端人口来的。 不是，我们这些可怜的小公务员的生活呢，就最多真实的层面的悲剧可以发生的。在莫泊桑的小说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些人的行为啦，还有他的后果，就好像这个少妇的故事。那而里面的主体内心还有这些社会因素啊，文化因素呢，都是我们看项链这类的写实小说的时候呢会欣赏到的。项链就是一个很短的篇幅啦，但如果大家对于这种的写实感兴趣的呢，那就很强烈建议大家看这个莫泊桑的前辈福楼拜的巴华利夫人。巴华利夫人又是讲一个而家我哋会觉得系一个几中上阶级嘅人啦，当时咧就系一个乡村小镇里边嘅医生嘅夫人嘅故事。咁嗰种高不成低不就嘅苦闷啦，成日都想去巴黎出席舞会啦，嗰种心理嘅铺排就喺福楼拜嘅笔下开展成一个长篇小说《巴华利夫人》啦。咁但项链咧都系完全可以保留咗呢种神髓，即使咧系个好短嘅篇幅。头先讲到呢一个女主人公啦。 咁终于咧就喺一个成日都好多不满嘅生活里边咧，收到张请柬啦，就系丈夫放工翻嚟就话啊，好辛苦先争到噶，咁我哋可以去我呢个工作嘅教育部嘅首长夫人佢所搞嘅一个大型嘅舞会啦。咁佢太太就话哦，冇衫好着，点算咧？咁佢就话我要400法郎嘅一条裙。咁我丈夫就谂啊，400法郎啱啱有呢笔钱，不过本来谂住咧系买一支猎枪同朋友打猎嘅，不过而家放弃啦，就帮佢买咗一件合佢心意嘅衫。呢条裙系400法郎，我觉得都要记一记呢个价钱啊，因为我哋一阵间就会讲到一个写实小说里边最写实嘅一样嘢吓，有乜嘢比钱更实际咧？咁其实呢篇小说里边咧，啲金额咧，我觉得都几关键。咁我哋一阵间翻嚟先再讲。然后佢就心满意足地着住呢件400法郎嘅新衫啦，就觉得争咗一啲好重要嘅嘢啦。咁就系首饰。本来佢丈夫话啊，而家呢个季节啲花好靓啊，你买10多法郎有两朵好靓嘅玫瑰花戴个头度，咪好时髦咯咁样。咁佢太太话唔可以，太寒酸啦。咁佢话啊，咁不如你揾你啲朋友啊，你咪有啲好有钱嘅太太嘅朋友嘅。咁佢话系，咁啊谂起咧佢嘅一位贵妇朋友，咁就去咗佢屋企嗰度借首饰啦。咁啊呢个夫人咧就好慷慨，就打开个饰柜任你拣，睇下呢一种又睇下嗰种。咁啊莫泊桑亦都好多啲细节啊，譬如话一啲金嘅十字架啊，或者系珍珠啊、镶金嘅戒指啊、手镯啊等等。咁佢一路拣咧都唔能够决定嘅时候咧，突然间咧就喺一个首饰盒里边咧，佢想打开佢，就见到一条钻石嘅项链啦，吓就系呢条颈链，咁亦都系我哋呢篇小说嘅题目标题主角。咁咧呢条颈链咧就即刻震慑咗呢个女主角啦，吓咁佢就震住把声咁问我可唔可以借呢一条啊？咁佢朋友好爽快，佢话当然可以啦，咁样咁就即系包括佢就连埋个盒咁俾佢带住呢条项链嘅女主人公咧，咁就同佢丈夫就出席咗呢一个舞会啦。咁呢个舞会咧，如佢所料啦，完全吓大出风头，所有人都打听呢个不明来历嘅小职员太太究竟系边个咧，冇人觉得佢系一个小职员嘅太太，而且咧吓觉得佢非常之迷人啦，谈吐优雅啦，有自信啦，不断排队都有人请佢跳舞，一只又一只咁跳。咁佢丈夫咧就乖乖地喺度等佢，等到咧凌晨4点钟噶。究竟呢个女主人公佢嗰晚嘅舞会有几开心咧？不如我嚟呢度咧，就先嚟听一听一个片段啦。 晚会的日子到了，诺瓦塞尔太太非常成功，她比所有的女人都美丽，又漂亮又妩媚，脸上总带着微笑，快活得几乎发狂。所有的男子都盯着她，打听她的姓名，求人给介绍。部长办公室的人员全都要跟她合舞，她还引起了部长的注意。她已经陶醉在欢乐之中，什么也不想，只是兴奋的发狂地跳舞。她的美丽战胜了一切，她的成功充满了光辉。所有这些人都对自己殷勤献媚，阿谀赞扬，垂涎欲滴。妇人心中认为最甜美的胜利已完完全全握在手中，她便在这一片幸福的云中舞着。她在早晨4点钟才离开，她的丈夫从12点起就在一间没有人的小客厅里睡着了。客厅里还躺着另外3位先生，他们的太太也正在尽情欢乐。他怕他出门受寒，把带来的衣服披在他的肩上，那是平日穿的家常衣服，那种寒苍气和漂亮的武装是非常不相称的。他马上感觉到这一点，为了不叫旁边的那些裹在豪华皮衣里的太太们注意，他就急着想要跑出大门。 听过有莫泊桑的短篇作品《项链》的一个选段，其实我看完《项链》之后相当相当羡慕这位女主人公，绝对不是因为她的美貌，而是因为她得到她丈夫的宠爱而她呢也都好像有少少懵然不知，她得到这个世界上面可能很多女人都很渴望的 就是一个丈夫等你 的宠爱 咁啊，秋婷嘅另一半留意啦。听到呢个节目嘅时候咧， 唔会听嘅， 揾一个机会。 会啦，或者我哋传达俾佢听啦，即係呢你觉得一个丈夫能够等到凌晨四点嘅舞会呢，係好难得嘅。咁我都觉得係好难得嘅。咁事实上呢个都系行链里面一个比较有人忽略嘅细节，因为行链大家都会集中去睇呢一个哇赔上一生青春啦，或者系黄金十年呢去还呢个债，唔系还条链嘅债咁简单，系还佢呢一晚嘅好受欢迎嘅虚荣嘅债。头先我哋啱啱听完呢，就系喺舞会上面嘅片段啦，咁佢嘅快乐啦，同埋呢人生嘅高峰呢，我哋都感受得到。其实呢度都可以问一个问题嘅，就系话如果佢真系一个咁出众嘅人嘅话，其实佢唔使等呢个舞会㗎，即系佢平时应该都可以有呢一种自信啦、美丽啦，或者系佢嘅谈笑风生啊，一样都会吸引到人嘅。冇理由佢喺个舞会先至发现自己咁吸引㗎。咁所以呢个好大嘅落差呢，其实我觉得已经系见到莫帕桑写作嘅功力，即系佢个小说嘅功力。佢就系侧面咁话俾我哋听呢个咁神奇嘅突然间令到呢一个女主人公咁有魅力嘅原因呢，就一定系嗰条项链啦，亦都唔系好简单地话嗰条项链本身嘅设计有咩咁特别咁靓，而系呢条项链所激发起佢嘅所有嘅梦想啦，同埋佢嘅自信，更加重要系佢深深地相信呢条链系真嘅。咁而且咧，佢系可以借咗呢条链所带嚟嘅嗰种嘅高贵吓，或者系佢嗰个社会地位啦，而发挥咗一种本身唔属于佢嘅光彩。咁喺呢个片段之后咧，其实好快咧，即系佢哋始终都要翻屋企啦。咁喺准备翻屋企嘅时候咧，佢丈夫就话啊冻啊，着翻件衫啦。咁就即刻咧令佢跌翻入个谷底，就系佢见到佢嗰件完全唔配合嘅一件好寒酸嘅普通嘅大褛啦。咁佢就唔肯着，挨住冻咁样咧就行呢个塞纳河。咁佢咧要继续延续住佢嗰一晚嘅美丽，行到冇办法啦，太冻嘅时候咧，大家先至去截一辆咧非常之破旧嘅马车，翻到佢哋嘅屋企，佢哋屋企嘅地址咧就系一条叫做殉道者街。咁呢条街名都几特别噶吓，即系点解会有咁嘅街名？咁可能巴黎真系有一条咁嘅街啦。但我相信莫帕桑咧拣呢个地址咧，亦都有佢嘅隐藏嘅意思喺度噶，就系究竟最后边个要做一个殉道者咧？咁啊，翻到屋企啦，呢一个女主人公咧就终于平静落嚟啦。咁啊，照镜正喺度回味嘅时候咧，就发现颈上面少咗啲嘢啦，唔见咗条链，可能系留咗喺马车啦。咁啊，老公咧就更加令阿秋婷羡慕啦，就即刻跳翻出去就话：我帮你去揾啦，沿途咧就再揾一次。 闹都冇闹过噶， 你讲个女嘅冇闹，男定系男冇闹个女咧？揾到朝早七点翻嚟就垂头丧气啦，真系冇啦。咁然后呢开始咗呢部小说嘅第二个我觉得好好睇嘅亮点啦。头先我哋听嘅片段就係个舞会啦。另一个好睇嘅亮点呢，就係佢哋准备要筹钱呢去还呢一笔嘅债务。咁如果唔系一个写实小说嘅大师嘅话呢，好快啦转入就话啊，佢哋首先要买条真嘅链呢，就开始十年嘅辛劳啦。但佢将所有嘅细节呢都呈现晒出嚟。首先佢哋就话要去买翻条链，佢哋从来冇谂过有其他嘅替代，或者系拖住先啊，或者用其他方法，咁完全冇讨价还价，佢就要揾翻条链。首先就从一个首饰盒嗰度见到呢间店铺嘅地址啦，咁佢问嘅时候咧，那个店铺职员就话条链咧就应该唔喺呢度买噶，不过我记得个盒咧就系呢个夫人喺呢度配嘅，咁所以咧佢可能系分开条链还条链，个盒还个盒咁样买嘅，已经有啲奇怪噶啦。咁但系咧佢哋就再去揾啦，全个巴黎咁样大街小巷咁样，终于揾到一条咧，几乎系同款嘅钻石链啦。咁佢一问个价钱咧，就系40,000法郎，俾咗个折扣佢啦，就36,000法郎。36,000法郎咧，个丈夫有一啲嘅积蓄，大概咧就系薪水咁啊预支等等吓，咁就系10,000多嘅法郎。仲争20,000到啦，咁呢20,000呢佢就周围去搵亲戚朋友，呢度借500，呢度借1,000，签下咗无数嘅债据啦，当中仲涉及一啲高利贷啦，加埋晒呢终于凑够36,000法郎呢，就买咗呢条替代嘅钻石链，还返俾佢嗰个贵妇嘅 嘅朋友啦。咁还嘅时候咧，呢、這个朋友仲少少埋怨，佢话：哎呀，你应该早啲还俾我啊嘛，做咩话要拖多一个礼拜？我啱啱要用啊，收起咗就都冇检查过吓，冇睇过。但系呢个女主人公咧就有苦自己知啦。还完条链之后咧，就开展咗佢10年偿还债务嘅生活啦。小说亦都讲得好细致，佢就话：首先咧，佢哋就要从公寓里边搬出，辞退咗女佣啦，搬上去一个好似天台咁嘅小单位里边吓。我谂个状况唔系咁好啦。呢、这个女主人公咧就系、是、要学习自己洗衫啦、煮饭啦、讨价还价啦、去街市买嘢啦，为住每一毫子咧积蓄咧同人哋嗌交啊等等。咁佢声音亦都变得粗暴沙哑，对手咧就系、是、因为日日去浸泡呢个碱水咧，时常都系变得通红，自己将啲垃圾运落楼下啦，就每日又自己担水上楼啦，走完一层楼咧已经要喘气啦，着嘅衫咧同一个平民嘅妇人咧冇乜分别，咁啊拎住个菜篮啊，同肉店嘅人啊讨价还价啦，去挨闹啦，极力咁样一个铜钱一个铜钱咁去防护呢个可怜嘅零用钱嘅钱袋，每个月咧都要收翻好几张嘅借据，又有时咧需要另外立几张新嘅借据去延缓还款期。佢丈夫咧亦都继续工作之余咧，要搵多一份工咧，就夜晚去替一啲商人去做一啲账务嘅数啦，时常做到深夜，有时咧甚至乎攞啲书翻嚟抄吓，即系嗰阵时冇影印机啦吓，抄书5个铜板咧先至抄一页嘅书。呢种生活咧，如是者过咗10年啦，佢哋终于还清晒所有嘅债务啦，连同嗰啲高利贷嘅利息啦、利搭利啦、滚存嘅数目咧，全部都还清。咁我哋睇到呢度咧，会发现莫泊桑写作嘅功力啊、即系如果佢净系写个舞会好靓，写个虚荣嘅话咧，其实项链嘅震撼咧系唔会达到嘅。咁但系佢喺还呢个项链嘅债咧，好似我头先嘅一个复述咧，大家都感受到吓，佢系写得好清晰嘅。包括利息啊，或者是债据啊，债据对他生活所带来的变化。那我们不断这堆的资讯呢，就是跟他那一晚的华丽的艳羡的目光呢，是做一个对照。就是我们觉得这10年的辛苦，一个家庭的辛苦和一晚之间那个很大的对比呢，就这样构成了。那然后女主人公呢，现在就老了，变成了一个成日讲嘢很大声的人。那但是呢，他毕竟有时候呢，回到家呢，都会自己坐在窗前呢，想返嗰个舞会，会想返自己嘅美貌啦，嗰种嘅开心。小说去到最后啦，佢係有一日辛苦完一轮之后，就唞下咁行出去公园度散下步嘅时候，见返借颈链俾佢嘅朋友啦。咁个朋友就话：我諗你认错人啦，我唔识得你㗎喎。佢话唔係呀，我就係 Matilda， 即係你以前嗰个朋友洛塞尔太太。咁佢朋友先至呢好勉强咁就话：啊，你真係唔同咗好多喎。佢话係呀，自从上次同你见面之后呢，我嘅日子都非常之艰难，唔知有几多嘅危急啊、穷困呢啲，一切呢原来都系因为你㗎。咁佢话点会呀、啊、咁佢就话你记得你借过条钻石颈链俾我㗎。咁佢话系呀，咁又点呢？佢话我唔见咗咁样。其实咁佢话唔系呀，你明明还咗俾我㗎。咁佢话我还俾你呢系嗰个同原物一式一样嘅另一条。咁但系呢实际上我为咗佢呢而还咗10年嘅钱啦，咁不过而家咧总算还完，我太高兴啦。咁呢个贵妇太太就话吓，你原来买咗另一串嘅颈链俾我，咁佢话系啦，咁然之后咧就露出咗一种自豪天真嘅快乐。呢个贵妇太太最后激动咁样捉住佢两只手，就话：哎呀，我可怜嘅 Matilda， 我嗰串颈链咧系假噶。最多都是值500法郎的。这句就是整篇小说的最后一句，也都是大家觉得最激动人心的一个逆转不封一转的结局。刚才讲过话，这篇小说呢看的方法有很多。如果我们从一个文学的角度去讲它的象征啦，譬如说主题啦，那么主题很多人都会讲到就是这个贪婪啦，象征就是靠这个项链啦，项链是不需要的东西啦，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啦，亦都需 需要人付出好大嘅代价啦。咁我哋都知道虚伪嘅结果咧，不外乎都系呢一啲。咁其他嘅主题咧，亦都好丰富。有人会觉得佢去讲外表嘅虚假啦。咁其实所谓嘅美貌都系一瞬之间嘅吓，生活条件一转变就唔同。更加重要嘅就系话，你多咗条颈链咧，令自己嘅自信会一时间大增。唔见咗咧，你嘅自信就会跌到谷底吓，人生亦都跌到谷底。咁而且呢种外表嘅虚伪咧，连有钱人都一样嘅，即系话呢一个借项链俾佢嘅太太咧，其实佢将自己嗰条链咧配翻一个首饰店嘅盒呢个行为咧，即系将一条假链吓同一个真嘅首饰店嘅盒摆埋一齐咧，佢都系有少少想充阔咁，然后咧俾人嘅感觉系佢更富有，咁一样咧系有假嘅地方。咁其次咧，头先讲过呢一个主人公就住喺一条叫殉道者街嘅地址啦。虽然夫妇嘅性格有好大差别，呢个女主角咧一路都系比较虚荣嘅，但系丈夫一切就按部就班、安分守己。咁但系佢夫妻咧都系好似一个殉道咁样嘅心情咧，去还翻佢哋应该要还嘅嘢。咁另外亦都有一啲物质价值嘅观念啦。咁譬如觉得啲裙啊、链嘅价值啦。咁但系反而咧嗰个贵妇朋友咧价值观念咧冇佢哋咁神奇嘅，觉得佢有咁样嘅神力嘅。呢啲嘅主题加埋咧，其实我哋可以得到嘅结论就觉得呢篇小说咧就话俾我哋听，人嘅欲望同埋快乐咧，永远都系建造于一啲我哋得唔到嘅事物之上嘅，好多事即系呢个简称系虚荣啦。呢个虚荣甚至乎将佢变成一个道德嘅规条或者系一个嘅信息啦，就系好似一个数学公式，一晚嘅虚荣就等于十年嘅辛劳，代价就非常之大啦。咁但系今日咧呢个节目，我就想送多一个新解俾大家。咁就是源于我最近睇中国作家毕飞宇嘅一本新书，叫做《小说课》，其中就是教人写小说之余咧，亦都会对一啲短篇小说嘅名篇咧做一啲分析嘅。咁其中佢就拣咗莫泊桑嘅《项链》，佢点样分析呢？我觉得有两点可以同大家分享，几有趣嘅。第一就系话《项链》呢个故事咧，其实唔系佢个情节有咩咁特别，而系佢将成个十九世纪末嘅欧洲巴黎嘅社会一个新兴嘅阶层环境咧，如实咁写实咁复制咗俾我哋睇。如果一转咗个背景咧，就唔成事啦。咁佢就玩咗个游戏，就话将项链改写成今日中国大陆嘅一个版本，即系话如果有领导层有啲高官开派对，啲小职员嘅太太会唔会够胆去问人借一条钻石链去抢尽呢啲舞会上边嘅风头咧？佢话点样都唔会咁做，因为不合国情。咁第二咧，佢就话喺中国咁多假货充斥嘅时候咧，就会唔会有人咁相信系你问朋友借嗰条链一定就系真嘅咧？就算你唔知系咪真，你都会问一下啦，或者你真系唔见咗嘅时候，你都会怀疑佢系咪假啦。咁第三啦，人心再黑暗一啲啦，就系话当呢一个贵妇太太知道佢为咗自己条链咧花咗十年嘅时候，佢会唔会咁诚实话俾佢听嗰条链其实系假咧？还是就代咗嗰条真嘅钻石链就算咧？咁呢个延伸落去嘅分析咧，我觉得好似系一个半讲笑嘅游戏咁啦，就系话转咗中国背景会点咧？但系佢其实亦都正正帮我哋去思考写实主义小说嘅真实感啊！原来真系脱离咗嗰个社会环境咧，就唔同咗。咁佢反过嚟，毕飞宇就系讲啦，点解莫泊桑嘅项链咁难得咧？就系佢话到俾我哋听，当时嘅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嘅生活系点样嘅。第一，原来一条钻石链嘅价钱就可以令到一个中产阶级夫妇安安乐乐咁生活十年，换言之，其实个生活指数唔系好高嘅啫。佢哋当然好惨啦，但系本身佢嘅生活系好过得去。咁第二咧就系话，原来佢哋会有一种好强烈嘅公民责任或者系契约精神，就系唔见咗嘅链就要还翻俾人，还翻俾人就要借钱，借钱当然亦都要还，等等，全部咧都会履行，咁而唔系逃避嘅，诚实咁样去面对。咁第三咧，佢亦都就去讲到真假嘅问题，就系话大家都好重视真，或者系将一啲嘢当真嘅时候咧，最后嘅项链嘅结局 嘅假咧，先至会咁震撼。换言之，好似头先所讲，即系如果喺一个假货充斥嘅国度里边咧，学年嘅故事嘅结局咧，可以一啲都唔震撼，或者读者一早会估到啦。所以咧，我觉得《不菲语》喺小说课里边，佢分析学年嘅呢一篇咧，可以俾我哋延伸去思考咧，究竟真实系一个乜嘢嘅意义吓？即系小说嘅写实咧，原来可以令我哋翻去当时嘅嗰个历史现场，想象翻即系一啲人有的价值或者是态度，亦都可以令我们反省在一个不同的环境里面，原来很多东西不是必然的，学年这个故事不是可以随处不同的时空之下去复制的，它可以是讲人的贪婪和虚荣，亦都可以讲某一个条件之下，人即使是贪婪了虚荣了，但它亦都要付出它诚实地在这个契约精神里面的那个十年代价。咁所以呢一个故事，我觉得佢嘅延伸讨论或者不菲语嘅评论呢，令我哋起码有一个思考啦，就係、是、小说唔一定有呢一个教训或者係寓意啦，但係有呢亦都无妨，即係有时亦都可以有好多嘅寓意喺度㗎。咁毕竟呢教化作用呢都係文学艺术一直有嘅一个目标啦。咁但係呢最特别嘅就係啲寓意呢原来唔係只有单一个可能性嘅，同一个故事，我哋可以好同情嗰个主人公，亦都可以咧有少少戥佢唔抵。有时我哋亦都可以有少少对佢有一啲鞭策，或者系不值佢嘅态度，唔认同佢。但系呢个咧无损佢作为一个活生生嘅角色，有血有肉咁样存在喺度咁耐，即系好似我今日再睇翻《项链》嘅时候咧，我觉得始终都人有一啲好基本嘅本能嘅，即系虚荣咧，都系会俾佢激发到嘅。譬如话，如果真系有一个机会吓，有一晚你会得到所有人嘅厌羡目光，呢、这个吸引力可能真系好大嘅吓。未必我愿意付上十年嘅辛劳去换啦。咁但系我可以明白嗰种嘅梦想咧，可能系人皆有之嘅咯。 所以好多人咧会将自己结婚嗰一晚咧，即系不惜公本啊，问人借钱啊，都要喺嗰一晚咧做到全世界最靓。 呢、这个系嘅吓，咁但系希望香港人幸福啲啦，即系唔使结完婚一晚之后十年就要节衣缩食咁样去还翻嗰啲钱啦。咁但系呢个项链里边咧，仲有一点就系头先讲嗰个钱啊，我哋讲过话点样去换算啦，譬如400法郎嘅一条跳舞嘅裙啦，嗰个项链咧就系100倍嘅价钱吓，即系40000法郎。我哋而家虽然唔知道嗰个兑换率系点样啦，但系我哋都讲过啦，就系、是、等于一个文职公务员10年嘅薪水。咁呢个10年薪水咧，头先我哋大概计过咧，可能即系20000法郎咁啦，加埋佢自己一啲积蓄啊。咁我哋咧可以睇到咧，其实呢啲中产阶层咧，佢哋本身可以几过得去嘅生活就是一个不是很高的指数啦，人去慢慢有耐心咁样可以储钱啦，有一日会将债务还清啦。咁所以喺呢啲换算里面啦，即係由呢个短篇小说俾我哋嘅一啲物价嘅信息呢，其实都系好具体咁话俾我哋听，当时呢个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嘅生活其实可以有佢美好同埋正常嘅一面㗎。耐心咁样就可以储到钱啦，人会讲真话嘅时候呢，终于呢就会将呢啲嘅债务咧去还清。咁喺一个咁平淡，但系咧就系一个合理嘅社会里边，最后嘅结局竟然条项链系假嘅咧，先至会有呢一个所谓 twist ending 嘅效果吓，即系会令人咁震惊。相反咧，如果换咗另一啲嘅时代吓，或者系背景嘅话咧，不菲语又好，或者我哋都会觉得咧，就未必可以达到呢个震惊嘅效果。咁所以今次重读项链咧，都令我有一个新嘅得着。原来一个故事效果俾我哋一种震惊咧，唔系净系精心设计嘅情节，其实我哋身处一个乜嘢嘅社会，我哋有啲乜嘢嘅预设咧，都会好影响我哋嘅阅读结果㗎。 虽然话咧项链嘅呢一个故事咧系唔可以被复制啦，但系里边咧讽刺人嘅虚荣心嗰个部分咧，我哋身处喺而家呢嘅资本主义社会咧，都会感觉到其实系一种现实嚟嘅。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哋今日再睇咧，唔会咁有感觉噶。 系啊，但系我又觉得时代真系变咗咯，即系我唔知秋婷你会唔会啦，即系我哋而家已经好难会有话买咗件衫你着完之后即刻会觉得哇，成个人会唔同晒，好有自信啊！ 手袋会， 手袋会。 我认识有啲朋友系因为要同其他人打交道，所以系要买啲名牌手袋咯。 哦，原来咁。咁我哋期待有人会写翻一篇手袋新嘅香港版嘅莫泊桑嘅项链。好啦，今日我哋就倾到呢度啦，非常好嘅一个短篇嘅重温。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再睇莫泊桑嘅其他嘅短篇啦，或者佢好出名嘅一个中篇吓《羊脂球》。另外，如果对呢一类型嘅小说感兴趣嘅话咧，福楼拜嘅《包华利夫人》咧，亦都系不容错过嘅。 下个星期日晚嘅8:30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